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五一国际劳动节刚刚过去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那俗话说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呢在职场上啊，虽然行业很多，职员很多，但是呢未必个个都是状元。有些朋友呢也在困惑啊，为什么他行我就不行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说的一些内容。 其实成为某一个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呀，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方面的技能很强，就是专业的技能很强。 对。 比如说做事啊，礼貌啊等等，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体现。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有面试这个环节呢？其实当我们说单位要录用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指他在专业上已经基本上受过充分的教育，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这种技能。但面试这个环节，那看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你的工作技能，而是你是否在工作当中让别人看着顺眼，让别人觉得舒服，同时呢在胜任这个工作的同时，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种赏心悦目的一种相处的愉快感。 嗯，某一家公司啊，或者是某一家企业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呢，每一个职位呢都会招募不同的人。那么即便是面试通过之后呢，如果你希望能够在你这个职位上获得更好更优秀的成绩，有晋升的空间，那么后面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不同的一些职业吧。 嗯， 这些职业都很普通啊，说不定收音机前的您呢就是在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或者呢正准备从事这样一份工作。 嗯， 我们先从哪个岗位说起呢？老板我们就不说了，领导我们也不说了。我们就从领导身边的人说起吧。 啊， 要说领导身边的人比较重要的，那非秘书莫属吧。 对，秘书这个词呢，首先在国家机关里面有这个职位，但是只有对够了足够级别的领导来说才可以配专门的秘书，而这种秘书它本身就是公务员的一种，所以说那个可能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更多的讨论就是非公务机构，比如说来自于企事业单位，比如说来自于外企，或者就来自于一个工厂的一个老板。 嗯，其实更准确的讲呢，应该是叫做某某领导的助理。 对， 嗯， 秘书现在和助理其实他的角色很相近。 对， 有的时候也并没有去区分他。我们先讲一个大的定位，作为秘书这个角色呢，他可以是个助理，他是一个秘书，他可以是级别最低的一个人，他也是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角色。所以正是有这个他的特殊性，所以说凡是从事秘书工作呢，脑子里要有个概念，他可以无处不在。 嗯， 他也可以 根本就不存在。凡是从事秘书工作的这两种身份一定要注意，在不同场合要有充分的表现。比如说，当我们的领导以领导的身份出现的时候，这个秘书是跟在旁边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隐身人，不能再做一个领导的一个副属，或者是做一个领导的某一个副手的角色出现，就是领导在前面，他把所有的领导需要做的工作，领导上需要这个事先准备的事儿，早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秘书是不存在的。 嗯，有点像什么，就是其实你根本不在，但其实你又是无时无刻在那里。 对啊，没错，就像这种时候，其实很多人呢处理不好这个角色，走到哪儿去一定要显现出自己的存在。因为你当给一个领导把所有的比如说讲话稿准备好，比如说给他公文包给他准备好，谈判的内容、谈判的思路、签的合同当中需要理顺的一些内容全都整理好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这个时候可能不再需要秘书在旁边出现，而秘书这个时候他最伟大的地方，这个时候他是不存在的。要说的另外一种相反的，就是如果领导需要由秘书出面来办一些事儿，比如说领导我要写一个稿子，你由秘书来给我起草，秘书可能需要去统计一些数字，秘书需要安排一些事项，或者说不是写稿子，而是要组织一次会议，那么由秘书去分别做一个通知，这个时候这个秘书是以领导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 上传下达哈， 上传下达、嗯、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就代表着领导，所以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彰显自己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呢，作为这个职位的人，他其实也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对，我想呢，其实只要把这两种身份给他分析透了之后，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去分别对待，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表现。像这样，我们刚才说，为什么秘书这个行业能够出一个状元？这个状元可以是领导评的，也可以是广大的员工评的。员工觉得，哎，领导在台上来讲话，这个时候都是秘书的功劳，我们觉得，哎，这个秘书不错。那么作为领导来说，我需要在我独立的出现的时候，我就是一切都非常到位的出现，这是秘书的功劳。而这时候这个秘书他是不存在的角色。但同样的是，当一个秘书代表他的领导来通知一些会议，组织一些活动的时候，他跟群众的关系处理的又有领导的那种威严感，但是又有同事之间的融洽感。不管是作为基层的同事，还是作为这个秘书身边的这位领导，也会觉得，哎，他拿捏的这个尺度比较合适。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状元，就是好样的。总的来说吧，像这样一个角色的处理呢，可能很难说把握到每一步该怎么去做，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给他分析透了。该出现的时候我当仁不让，但是当我隐身的时候我无怨无悔。 嗯，很多人在形容做这样职位的人的时候呢，特别爱使这样一个词哈，说、嗯很圆滑，其实呢，应该说人家这个为人处事之道啊，摸得比较深，嗯、因为干一行爱一行嘛。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份工作，我们就要去钻研透它，研究透它，才能够将自己很多的优秀表现出来。因为我觉得作为领导身边的人吧，不管是秘书也好啊，还是助理也好，就是拿捏好那个分寸和尺度，不是说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里面需要技巧。 嗯。 刚才你用这个词圆滑，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底下开玩笑，或者说就是真的是这样认为。但是从礼仪角度来讲，它有一个可以是另外一种做法，叫圆润。 嗯， 圆润这个词呢，我也希望在听收音机的各位朋友呢， 多去用心关注一下这个词。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讲究比较圆润，圆润是既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又能够让周围的人觉得比较顺畅，比较舒服。而中国人不管是做人、做事、做义，都会讲究圆润这个词。那么具体的圆润该怎么做呢？因为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切都在一个合适的度。我们把一个领导的意见来传达给我们的下属员工，这个员工未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领导的意见又是十分明确的。那么当我们传达的时候，我们既要明确清晰地把领导的这个概念给他传达下去，但是又不要给人一种特别嚣张、特别居高临下、 狐假虎威的感觉。 狐假虎威的感觉， 嗯， 适当的可以用一些比较能够大家接受的方式来做，比如说这是领导的决定，我本人可以很同情你，我本人很支持你的决定，但是从事儿和情上讲，那么领导的这个说法可能会更加对，希望我们多一点理解。这就是一个公事公办的情况下的有个人的热心肠的做法。 嗯，有的时候吧，这个角色不太好扮演呢，就是因为他需要站在一个很功利的角度上去说这个事情。 对， 然后公平，虽然事情有这样或者是有那样的，但是真的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的话，我觉得他可以胜任整个这个单位当中的任何一个职位了。 没错没错，你其实你看秘书这个角色真的他是很考验人。我们刚才说的是上传下达的下达， 嗯， 那么上传也是一样，可能更难，就是跟领导打交道，尤其是把一些领导可能偏听偏信的内容由这个秘书给他反映过去，而领导未必就能够接受的情况下，这个秘书只需要凭良心，既要把大家的意见都反映上去，又不至于让领导觉得很反感。在这里面呢，有些语言上的技巧，我也给各位提个建议。从礼仪上说呢，语言技巧当中有这么一条叫缓冲式的。方明，你这个做的不对啊，你这个得改，这是一种说法。 太直不愣登了。 太直不愣登了。 老师这么说我，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居高临下可以。 对对对。 可是那么以下对上呢？可是他就是错了，我们又得说，可以用一些缓冲性的词汇，比如说方明。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吧，或者说方明，可能你这么做效果不好，或者说恐怕你这样做不对，恐怕可能好像也许大概，就这些词听起来好像模棱两可，但是仔细在这个语境当中去分析一下，这几个词意思挺明确的。比如说你再感受一下，方明，恐怕你这样做不对，你再仔细感受一下，我这个说法挺明确的，你就是不对。但是由于加了恐怕两个字呢，人们变得还是相对来说容易接受一点。 嗯，其实在职场啊，或者说在办公室当中啊，不光是说秘书啊，对于领导的上传下达，就是同事之间，比如说有一些概念啊，或者说意见相悖的话，最好也用这样的方式来交往，点到为止就好哈。 对，这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圆润两个字。总的来说呢，我们把秘书放在第一个，是因为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他毕竟是领导身边的，他可以获得很多机会，但是这个工作呢的确挺考验人。 嗯，好，说到秘书这个工作呀，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性别之分，有男性秘书也有女性秘书，那么对于很多公司而言啊，就是女性秘书会偏多一些， 对， 因为相对来说嘛，在老板身边女性更加细致一些。 对，但是不管男性女性呢，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带有倾向性的一个说法，就是除了掌握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性别上的有些适当的分寸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尤其是异性之间。 女秘书跟男领导，或者是男秘书跟女领导之间。谈的当然都是工作，而且秘书这个工作其实肯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会超越纯粹的工作关系。比如说我要是个老板，我配个秘书，我可能会让他帮我去办一些私事，我今天忘了买个东西，你帮我顺便买一下，或者我家里点什么事你去帮我拿一下。像这种角色，这是纯粹是秘书这个工作特有的一种信任和亲近感。但是职场就是职场，所以说真的要是承担了这么一个角色，还是要顾忌一下那种忌讳，给人那种错觉或者不好的印象。 对，所谓的这个分寸，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把握好这个尺度， 对， 或后无论是行为上的还是语言上的。 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好，那么说过了秘书这个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职业啊。这个目前在很多的职场，也特别是一些外企公司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位，就是翻译。 翻译这个角色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我记得呢，我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们发了一个话，说各位小伙儿，你们要注意，半年之后你们所有人给我解决外语问题，我不可能给你们年轻人配个翻译。哎呦，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你刚刚学校里毕业，怎么就能够直接跟我们的外国客户对上话呢？但是呢，好在我们的使用的机会比较多，有了这样的一个多使用的机会，后来我们真的这些年轻人都没有翻译，而且我们自己还做了别人的翻译。 不过说到这个翻译啊，现在呢有很多公司呢，它未必专门设翻译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位，它可能会请翻译公司。但是不管是哪里的翻译，只要你从事的是这份工作，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礼貌礼仪都应该是一样的。 对， 包括有些翻译都是兼职的。 对，实际上呢，真正纯粹意义上的翻译可能只有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的国家的单位，政府的单位专门配的， 或者说是你是从翻译公司被某公司聘请的，可能对于这个公司你并不熟悉，但是你只是在从事这一项工作的翻译而已。 对，但不管怎么样，翻译这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准确地传达彼此的意思。这个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在一次翻译过程当中，真的当比较熟悉的时候，很多翻译可能做不到。比如说每个老板每个业务人员有自己的个性，他的谈判是一步步的往前走，他是有自己设计的一个谈判思路，而这个思路作为翻译本人是未必了解的。于是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可能看起来话有点啰嗦或者有点绕，而这个时候这个翻译是自顾自的把语言上做了一些自己的改动。所以当真的这个谈判人员人家个谈判到了那种程度的时候，把这个包袱一亮出来，那个效果出不来。你说到底怨谁？翻译可能会觉得你前面就是在浪费，可是那业务人员说我有我自己一套思路。这是属于做翻译的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就是所谓的信达雅的信，一定是准确的能够给它传达过去。 其实这个职业吧比较特殊，就首先呢你专业得过硬，你对你所翻译的这门语言你得非常的熟识。那同时呢，你对于你的客户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因为你的客户他们的性格特点说话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不能说我今天接了这个单子我就只是人家说什么我给人家翻译什么，提前做相应的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翻译的有一项特殊的思维方式，就是 他对于一个新接触的并不完全懂得一个新的领域，他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思维的模式，做一个思考的模型，然后在整个翻译过程当中，他可以并不完全理解他其中的某个做法的意义，但是他能够按照这个模型用这种逻辑来解释。我不知道这样我说清楚了没有，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当我们说一个电路，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们的这个电力的设计人员正在跟外方谈判，这个我并不完全懂，我也并不是完全不懂，我只知道电压电流这些东西可以像一个蓄水池一样去理解它。于是当我们这个电工在跟外国人说起这个电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边把他的词翻译过去，我同时脑子里我又构建起那个模型，那个模型就是一个水池子。所以说他说起了任何逻辑上的东西，我都知道他的点在哪儿。可是呢，当我翻译完了之后，我对这个事儿还是不明白，但是在翻译过程当中，我的逻辑性是跟我们的这个电工是完全一致的。 对方明白了吗？ 对方明白了，当然 对方明白了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首先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我估计所有做翻译人大概都会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些淡淡的想法。今天我特意给各位就提一个明确的建议，这是翻译的一项职责，也是一个特有的思维方式，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把对方和自己这边人说的话建立一个模型。我们可以并不懂其中的细节，但是我们的逻辑是非常相通的， 对，是对等的哈。 对， 好，谢杨老师分享了曾经的一段职业生涯。好吧，不管是我们之前说的秘书工作，还是刚刚讲完的这个翻译工作啊，我觉得都是挺烧脑的工作啊。 对对、 好，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检查，现在在把钱吃饭，在检测是否盗版，在宣布淘汰名单。这一条陌生的路应该怎么走？没有良好的关系网到底怎么走？瞪着白眼看着别人大把砸完楼，我急得我连一口凉气都要倒着抽。一口十年中文是不能白白浪费，所有痛苦悲伤我用音乐麻醉，对家人朋友自己要做的问心无愧，我不要默默无闻，定要高高浪费。大家一起投入工作、快点快点，不要继续保持沉默、别以为就这样了，这样就满意了，听好了，小心你的头被我打破。一起投入工作、快点快点，不要继续保持沉默、别以为就这样了，这样就满意了，听好了，小心你的头被我打破。有人问我要的境界够不够得着，有人问我要的地位到不到得到，你放心我的胸膛让你依旧让你靠，明确的告诉你我字典里没有闹。我想说的太多，实在太多太多，现在就想骂出一句嘴巴放个静点，文明礼貌点，诗人低调点，印象留好点。听到坏消息，看来我要加倍努力。什么坏消息？俺只是听到很多 hip hop 歌手都在玩命努力，甚至已经展开攻击，但结果还是一样，一个一个沉下去。原因很简单，没有新鲜感，对比实力孤单，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往上攀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你是出名的，可别把群众当成笨蛋。大家一起投入工作、快点快点，不要继续保持沉默、别以为就这样了，这样就满意了，听好了，小心你的头被我打破。大家一起投入工作、快点快点，不要继续保持沉默、别以为就这样了，这样就满意了，听好了，小心你的头被我打破。听到这么落在头上应该怎么办？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嗯，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啊，我们特地跟大家说了说关于两个职位的一些工作特点吧、和一些在从业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秘书和翻译，除了他们所要熟知的一些专业领域的常识之外，就是平时待人接物，有的时候呢，也是确实需要很多经验积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普通的岗位。在任何一座大厦里面、办公楼里面、公司里面，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首先我们来说前台，接待人员。 大公司小公司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职位，只是大公司或者大厦里面前台这个职位会显得更加的闪亮。前台工作是很多单位招聘的时候需要重点在面试这个环节加以考察的 门脸哈， 它是门脸， 对，门面 啊，首先它的外形要过关。 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吧有一点点误解吧，就觉得我去做前台做接待人员，只要长得还可以就够了。 他首先呢是个基础，长得好，这可能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但是真的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呢，一个前台人员还真的需要很多超出了我们想象的一种能力。比如说他的应急的沟通能力，比如说他超强的理解力，比如说遇到重大事情他的瞬间的直觉， 还有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那么像一个公司把这个接待人员放在前台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打个比方，你比如说银行的那个前台其实有可能是大堂副理来直接来做的，这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具备那种超高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的特点。那当然对人银行人士来说，他就是这个外形可能又放在其次了。我们就说一般意义上的，当我们进入到某个建筑物或者某一个公司，第一眼所碰到的那个称之为前台的服务人员来说，他首先要具有一种超强的沟通能力，在短时间之内他要先判断这个来人要办什么事儿，他可能是顺畅的还是麻烦的，或者说他可能要办什么事儿，可能不会办什么事儿。那么我们用更具有针对性的语言和方式去迎上去。那么接待人员呢，我想各大单位可能都给他们制定了一些比较清楚明确的规范性的用语，比如说一见面是你好，请问您找哪一位，或者我有什么事能帮您的， 或者说您本人来自什么地方，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标准性的用语，这些标准性的用语呢还是应该基本掌握。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一个次服务最高的境界是你并不一定非得用这个原话去说，但是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又是那些内容。你看我们在飞机上经常看到很多的空乘人员面对每个乘客的照顾，其实空乘人员在每一次服务当中都有严格的规范。有些空乘人员会用标准的语言来，请您做好系好安全带，来欢迎您登机这一连串语言。可是有些空乘人员就会用更多的这个带有问候温暖的感觉，比如说您是第一次坐飞机吧，那请注意安全，或者说哎呦，一看全家人，你们就是一家人啊，你们到这儿来坐飞机挺高兴吧，那请系好安全带。其实作为接待人员，在跟客户的第一次沟通当中也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我觉得这也跟你是不是很爱这份工作，愿意为他付出有很大关系。 嗯， 像前者呢基本上就是那种职业性的， 对， 是吧，你好，谢谢，请这边走，然后这种职业性的微笑。而后一者呢，它是有温度的，是你能够表达出你对这份工作真的很有热情，你愿意为他们服务的。 对，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给一个公司上课，做了一些服务上的明确的那种定位和一些规范化的这个宣讲。后来呢，他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给我说了一句话，说杨老师，你看您给我们的这个每个员工我们都定了接电话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可是呢我发现十个员工说的你好结果还真的是十种样子。当然有一部分人的你好说的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让别人觉得清新愉快的感觉，可是也有多少人就说出你好这两个字效果完全相反。 对，我们其实有很多打客服的那个经验，打客服电话的时候，他的你好和他的你好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这是回到你刚才那个词，要喜欢这个工作。说实话了，在这方面我有些时候在国外的旅行倒真的会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你不管这个人他级别高低，也不管他长得丑俊，不管他的体型，不管他的工作的性质是怎么样，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工作，他一投入他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还记得吗，有一个事儿是帝国大厦，纽约的帝国大厦有一个老人家几十年就管这部电梯，哎呀，每天就把这个电梯呢擦得干干净净，每个坐他电梯的人他都会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的那种温暖友好热情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已经成了帝国大厦的一个名牌，很多人去帝国大厦就是要去看这个司机员。那其实还是出于一种对这个职业的一种投入。 嗯， 而这个前台人员，有些时候呢，如果这个服务的意识，这个投入感不进去的话，可能给人的感觉还不如你长得没那么漂亮呢。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们对你的期待值越高，越期待，那你就应该是越好。长得越漂亮，责任越大。方明听会这个说法吗？ 嗯。 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因为人家看到一个漂亮的人，人们基本上就期待着你也是一个有素养的人。 对你的期望值就高一些。 对，所以说对于这个接待人员，我们不去说啊，公司对你的这个各个岗位每一个规范到底规定在哪儿，那个你只要把这个基本上吃透了，该指向哪几号楼梯，该指向什么方位，该登记什么东西，这些都可以去做，发自内心的喜欢，不居高临下的去贬低别人，也不要过分的对有些看起来像模像的人就是放宽要求， 以貌取人呗 啊，以貌取人。 嗯， 就这些事儿基本上没有。那么你只要投入一些， 假如我作为一个领导，可能在众多的指标当中，我可能会把投入感、喜欢感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是一个很明智的老板，很聪明的老板，他应该会把前台这个工作岗位看得很重。 对， 从招聘的这个要求上来说就要严格一些，因为这是你公司的门面，是你的第一个敞开大门让人看到的。同样，如果你做的是这份工作的话，我觉得你也应该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很明智，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对，这其实也像医院的分诊台，我觉得有些时候去看病，哎呦，大家两眼摸黑，你到那个分诊台去就问个大夫，大夫你看我这儿疼，我看什么病，哎，大夫就会顺便问你其他的问题，你这个疼，比如说发烧不发烧，吃药了没有，你除此之外其他地方还有没有问题。人这么一问，人说了好了，你可以挂什么科。我就觉得像一个接待人员、前台人员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是最好的。 尤其是一些那种服务性的单位哈， 对， 如果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前台服务人员，真的是让任何人进去之后，哪怕你是生着病进去，你也会有那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 对啊，其实你看方面，我们就说一个问题，当我们俩在这边说啊，你要进去问上几楼，领到几楼就完了的时候，很多人进去其实可能并不知道需要找谁，需要到几楼，需要办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而这个接待人员这个时候，这个前台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位置啊，能够做好一份前台的工作，其实你也能够胜任很多的工作。 对。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除了前台工作人员之外呢，那么在公司里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比较多的身影呢，就是保安人员、 保洁人员。对对，这个吉祥三宝的二宝呢，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对这些人投予格外的尊重。方便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一点？说实在的，以前吧，在一个大楼里面好像对保安保洁都不是很关心很关注，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进入这个大厦里面会给保安平等的友善的聊聊天。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什么，也是源于现在的很多公司里面的保安人员、保洁人员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 对，就是想 这个很 想说的。 对，因为之前呢就是发生一些冲突或者是误会，让别人说了一些或者做了一些好像是对对方不礼貌的，是因为对方本身之前可能就做了一些让别人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那么由于现在整体水平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学习礼仪这样的一些常识，那么大家对于他们自然而然的也就相应的尊重了。 对，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保安保洁，我们首先要知道去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我们。而作为我们做一个顾客来说，我们尊重了别人，别人会尊重我。有些时候你别说，我真的遇到这样一件事，我去一个酒店，一个服务人员正在蹲地啊，有点湿，我看他刚刚蹲完了，但是我已经走到那儿去了，我一脚就踩上去了一个脚印儿， 当时我觉得挺不好意思，我就对保洁说了一声，我说对不起啊，给你踩脏了。结果没想到那个保洁这个大姐对我说一句，她说哟，应该是说我对不起你，你看你正在走路，我这弄湿了。其实这句话到底谁对不起谁完全没有必要去追究去，可是就这句话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我想我下次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绕开他正在打扫的那份区那片区域，就算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今后我会注意到。 嗯，所以在各个单位啊或者公司当中的这些算是比较基础的岗位啊，如果您从事的是这方面的工作，首先不要轻视自己，就是有很多做保安工作的吧，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是有差距。咱先从外表上来说啊，把自己依然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都特别精神。有的吧也不知道是这衣服发的不合适，还是你自己就不愿意去收拾它。咱们说不好听的，就是有点乐里乐特的。你说从视觉上来讲，哪个会让你更舒服更亲近呢？ 对，即使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别人，那就为了让我们工作的愉快，我们取悦自己，我们给自己一种满足感。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把自己的这个面容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穿着衣服有型有款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以自尊的方式去尊重别人。你比如说有外面人到这来办事儿，那么做一个保安迎上去问一句，哎，请问我能帮您什么，不一定非得面带微笑，不一定非得有那么客套的语言，但是让人觉得我是真的想来帮助你。然后人家问起的问题，我们用更有信息量的话去给他做一个回复，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已经相当不错。 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礼仪啊，不是说是对别人的礼仪，对别人的礼貌，其实很多都是对于自己的。我觉得相对于保安这份工作，就是首先啊让人有安全感，否则的话你这个存在的价值就不是那么大了。 对，所以当我们遇到某件事儿啊，比如说在社会上有困难找警察，那么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大厅里面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就真的可能就去问一个保安。这个时候一个保安大大方方走过来啊，这个心平气和地问，哎，请问我能帮上你什么，啊，说起话来正儿八经那种感觉，跟一个人的职位多高没关系，我们一定会对他抱之以格外的尊重。另外做保安的呢，还是那句话，就像刚才我们前台那个职业说的，不能够以貌取人，过分的以貌取人。总之保安的设立不是为了去难为别人，也不是为了只是一个摆设，就是实实在在带来一些有用的帮助。 相对于保安这个工作呢，可能很多做保洁的工作人员呢就觉得他们毕竟也是算是个门面吧， 对， 我们在幕后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吧。 讲究不讲究，就是最开始你那句话，360行行行出状元，还真的不假。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除了你对于你自己这份工作的尊重之外，还有就是你对于自己的一份尊重。 对，有些时候他可能这份尊重就体现在我对我这个工作要求很高。比如说你站在那边去抽烟，把这个烟蒂往那儿一放，我转过身的就给你去拿走，不一定非得带怨言，不一定非得去指责别人，但是就是看出珍惜这个感觉来。哎呦，这弄脏了，用抹布一抹，我经不起任何的眼睛看的无序的状态。就这种心态其实会给这个有不好习惯的人一种挺大的心理触动。 是，我用我的无声来鄙视你，此时无声胜有声哈。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地铁里面，一个小伙子从车上下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冲着那个干净的地面吐了一口痰，周围的人吧没有任何的这个，而且大家所有人都看到了，但是没有人给他指出来。这个时候那个保洁 快速的走上来，就蹲下去用一张纸把那个给擦掉了，然后把它收过去。可能保洁从地铁公司的角度来讲，没有赋予他这个职责去指责批评教育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但是你刚才那话怎么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用我的无声来蔑视你的行为。 对，就这时候，而且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些时候千万不能就动不动就是觉得你们对我这个角色视若无物，不用这么去想。 真的不用，我也碰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是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酒店门口等人，然后那是个冬天，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在那吃糖炒栗子 啊， 一边吃一边剥那个壳。 嗯， 她旁边就有一个垃圾桶， 对， 她也是往那个垃圾桶里面扔，但是呢总是扔得不准，老有那个皮儿掉地上。然后我就看着有一个保洁的大姐，她掉一个拿一个，掉一个拿一个。开始的时候那个姑娘没有太在意啊， 嗯， 大概是掉到第六七个的时候她自己不好意思了 啊， 首先不吃了，然后后来又把那个扔到的那个地上她自己跟那大姐一起捡。 哎呀， 然后就 是 然后就走开了，就是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你看再回到我说那个地铁那件事，嗯，当时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小伙子吐了这口痰，小伙子不以为然。当这个保洁走过去用纸擦掉了，然后无怨无悔的走的时候，所有人都怒目而视对这个小伙子。小伙子注意到了，然后低下头，挺不好意思。旁边有人说了一句话，悄悄说了一句，说我想这个小伙子下次再也不会随地吐痰了。 其实我觉得大众当中一般情况下，当你发现自己这个行为不好的时候，应该都是能够明白的，并且能够表示出歉意。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也罢，或者是在各个单位当中从事这样基础工作岗位的工作人来说，没有必要觉得好像我这个工作不那么重要啊，不是那样的。 其实现在的人都会讲究一种平等之心，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做的不是太到位，那么彼此不用太挑剔，就觉得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我也尊重你，我是一个对工作很追求这个完满的人，那么有这种心态做起来的事儿，我们自然的就可以达到律己而敬人的一种效果。 嗯，这也是礼仪的基本原则哈。 基本原则。 好，其实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从事的是什么行业的工作啊，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职业，做好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杨金波老师。稍后是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